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姿萌。 各位好，我是李瑞，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河北地区关注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另外要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点36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上午9点，门头沟、昌平、房山、海淀、石景山、朝阳、大兴、通州、东城、西城、顺义、丰台、怀柔南部、平谷南部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清河桥、科惠桥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进京方向。另外京承高速四上桥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北七家桥。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方面，将会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 天津方面，天津14个涉海部门首次联合巡航协同机制，保障海港口岸安全。 河北方面，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圆满闭幕，河北省签约项目超过200个，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 国内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约谈腾讯、网易等游戏企业和平台。 另外，国际电讯将会关注王毅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日本计划延长东京等地防疫紧急状态。 文体方面，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数将会超过8000万，周边短途成为主流。 另外，亚足联比赛报告显示，国足队员无锡下一场比赛不停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7集。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规划中提出将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 这是北京市首次编制5年营商环境专项规划。此次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将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介绍说，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体系和356项改革任务，从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强化顶层设计，围绕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投资贸易环境、政务服务环境、人文环境实施5大环境领跑行动。 规划提出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发展，将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率先推进监管执法、政务服务同规则、同标准、同水平，探索实行区域内资质互通、信用互认等，加快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整体提升。此次规划还包括21项首创性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监管执法等8个领域。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到北京市的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万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8号下午2点钟，在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军乐团社区里，宣传选举工作的红底白字大横幅和彩色的宣传展板，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选举工作的氛围。社区居民陆续来到选民登记站，居民对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选举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宣传到来的人，给我的感觉，群众的代表性啊还是很好的。 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出我们最信任的代表。 居民的参与度高，源于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开展的到位。军乐团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王端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将选举信息通知到居民。 我们张贴海报、拉横幅、制作了黑板报、上门入户发一封信，包括制作了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我们还制作了一个2维码，方便不便到现场来的居民在家用手机也可以进行登记。 8月上旬以来，各区都依法设立了区和乡镇选举委员会。紫竹院街道辖区有已经登记选民8万多人，北京市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了2万多个选民登记站，选举工作机构正在到选民住所或单位登记核对选民信息，选民也可以主动到登记站登记，或通过北京通 APP 和北京政务服务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登记。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下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符合法定条件的选民依然可以依法进行登记参加选举。 司法鉴定是审判实践当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昨天，北京高院会同北京市司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了全国首批委托司法鉴定评估规范指南。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指南共有2大项、21小项，主要包括法医临床文件及手印鉴定2个大类。 据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院长马燕通报，本次北京高院会同市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全国首批委托司法鉴定评估规范指南，对法医临床和文件手印2类21小项司法鉴定，细化了技术标准、委托事项、鉴定材料要求等内容。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有司法鉴定机构79家，司法鉴定人上千人，年均办理司法鉴定案件近75000件。可以看到，北京司法鉴定工作近年来服务领域不断扩展，行业的保障服务功能也稳步提升。北京法院也实行了多项亮点举措。 2018年以来，北京法院建立健全规范体系，让委托鉴定工作规范化运行，建设线上委托鉴定平台，依托诉讼服务部门组建了近80人的专业团队，北京法院委托的一般鉴定评估案件，鉴定机构平均用时由2018年年初109天。压缩到目前仅为30天左右。 不过刘生玉同时也指出， 我们发现委托司法鉴定工作还存在一些衔接配合不畅、委托标准不规范等问题。此次统一鉴定受理标准，不仅为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指引，同时也给法官专业化的技术支持。 下一步，刘生玉表示， 关于声像资料、环境损害、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等类别的指南呢，也将陆续出台。 9月10号到13号，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本届大会论坛将会邀请300多位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国际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会，11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将会参展。 世界机器人大会自2015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成为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为丰富的顶级盛会。今年大会的主题为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主要包括论坛、博览会、大赛等内容。大会获得了2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将会举办1场国际主题峰会以及7场国际双边多边会议，共有10位国际组织主席、100多位国际嘉宾参会。 那么记者了解到，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即日起呢，观众可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上提交票务申请。9月10号为专业观众日，9月11号到13号为公众日。根据提示呢，所有参观人员都需要提供21天内的未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或境外，没有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有过接触，并承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证明。所有观众呢，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全流程的疫苗接种证明。青少年需要由学校集体组织才能够参观，不接受青少年家庭或个人的预约。博览会需要线上预约，实名审核，报名成功之后呢，参会者务必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凭身份证入场。另外，博览会期间呢，大家需要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全程需要佩戴口罩。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河北方面，来关注数博会。昨天以创新发展与数字经济为主题的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河北石家庄圆满闭幕。本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国内外大咖超时空对话，线上线下展览不断，论坛场场精彩，观众也是反响强烈。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本届博览会聚焦了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前沿热点，成为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性盛会。 河北省引资引智成果丰硕，初步统计，河北省签约项目超过200个，签约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这批项目的签约落地将有力促进河北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为河北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激发新动能，开启新征程，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龚晓峰表示，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要用足用好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这一重要平台。接下来，河北也将会坚持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2021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可以说是一场数字盛宴，河北省参展企业超过200家，纷纷带着前沿技术和产品精彩亮相。在数博会1号馆，数字化创新产品随处可见，无人配送车、户外多功能巡逻机器人等都是各有亮点。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记者马燕婷、郝明的报道。 在廊坊展示厅内，廊坊合益生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立国正在向大家介绍由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配送车。他说，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互联网加与物流行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新商业模式的需求，物流行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数字智能化转变，基于技术升级的新零售物流体系、最后一公里短途配送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成为重点发展，无人技术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这辆车最主要特点呢，就是它不需要采用高精度的地图来进行行走，它是自主行走的，具有避障、自主识别红绿灯啊、行人呐、车道线呐、等等的一些个移动物体，还有固定的物体。 记者来到邯郸展示厅内，看到一款机器人正在厅内巡视，对参观的市民进行测温以及是否佩戴口罩进行提醒。 它会一直报测温功能，提示戴口罩。假如说，就是把这个口罩摘了之后，请佩戴口罩。在后台那边也有报警。 邯郸高新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马汉鼎介绍说，这一款机器人是国内首款 5G 巡逻机器人，之后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测温的功能。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5G 等要素的快速发展，为警用机器人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近三年，河北邯郸市复兴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深得民心，人居环境迭变新生态，也为河北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打造了新样本。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请听第二篇《峰回小院，满庭芳翠》。 石化街道机械厂社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地处复兴区城乡结合部。随着时光推移，这个位置偏僻小区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基础设施老化缺失，交通出行不便，使得年轻居民逐渐搬离，如今演变成老年社区。石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舒艳玲： 咱们辖区老年人占70%以上，80岁以上的就占120位。 借助邯郸市老旧小区改造的东风，石化街道因地制宜，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重点将老龄服务工作放在首位，打造了全市首家以康养田园为主题改造的社区。在居民养老服务站里，配建了邻里中心、共享厨房、慢性病防治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舒艳玲： 就是这么偏远的社区，然后也特别用心的打造，感觉在这儿生活其实足不出户，就是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 这样的康养家园让人满怀憧憬，而复兴区庞村街道韩刚路社区58号院的改造项目谋划了另一张蓝图，它更突出居民乐在其中、做主人不做看客的理念。一进58号院，喧嚣的城市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宽敞通透、美观漂亮的花园式小区立马展现在我们面前。庞村街道办事处党建办主任李小辉说，这个小区在改造前广泛征求了小区居民意见，同意率超过85%后，他们才制定施工方案。小区里不少精巧的设计都来自居民。 就是左手幸福，右手奋斗。因为我们把哪条路起了个名叫奋斗路，那边起个路叫幸福路。我们没有找专门设计师，都是我们当时集体商量的。原来这是一个车棚来，这那边都是小煤房，拆掉以后在这做了一个儿童乐园，小孩可以在这玩玩。这个还是利用率挺高的。通过这个舞台，居民也可以在这表演节目的时候，在这表演好几回节目了。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面子，更要底子。李小辉说，每当他走在小区里，真的能看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改造完以后，后来想想还得把我们这个目标写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同样是开展老旧小区改造，邯郸市复兴区的62社区北岗院的风格则快人一步。在做好像机械厂小区和58号院的基础改造工程后，又积极创新探索了一套未来老旧小区的管理运营模式，完整智慧社区。今年复兴区还将继续坚持创新管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后的长效管理机制，让复兴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随着河北大厂县第12次党代会和廊坊市第7次党代会的闭幕，大厂县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已然确立。记者了解到，14、15时期大厂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加快建设创新、数字、健康、平安、品质5个大厂基础上，增加商务大厂建设内容，对标通州经济社会各项指标，全面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体化发展。 北三线是廊坊发展的领头羊，也是对接北京、天津的桥头堡。要推进产业融合，围绕加快形成与北京上下游融合产业链条，打造创新引领的现代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科创燕郊、制造三合、商务大厂、文旅相合，依托4个省级以上园区，着力打造2条特色的产业带，培育若干特色小镇，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加快推进大厂数字经济总部基地等重大项目建设。 协同发展是大厂“十四五”时期一项重要的内容，大厂将加快推进协同发展，加速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体化进程，推动与通州的规划标准、政策管控四统一，积极对接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网络，打通微循环，构建互联互通交通体系。 加快新潮白河公路桥的建设，与通州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开工建设，加快推进京唐铁路大厂段和高铁站的建设，争取北京 M101 线向大厂延伸，实现交通率先突破，持续深化全民服务副中心行动，吸引更多北京的优质资源和项目进入大厂，以中国人民大学三区四基地项目为带动，不断深化与北京高校的对接，深化与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的对接合作。 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石家庄机场目前了解到，从今天开始，石家庄机场启用2号航站楼 A 岛、C 岛值机，进一步提升值机的效率，优化流程，为旅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A 岛位于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2楼出发大厅3号门对面，主要办理的是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售票与值机的业务。C 岛是位于2号航站楼2号门对面，主要办理河北航空公司售票与值机业务。 石家庄机场的有关人士也表示，没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在2号航站楼2楼自助值机柜台办理乘机手续，也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微信小程序等途径进行自助值机。旅客还可以通过航旅纵横 APP 来办理值机选座，获取电子登机牌。目前呢 ，B 岛负责春秋航空等其他航空公司值机的相关手续办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方面。天津作为港口城市，不仅是国内外商贸物流的重要枢纽，同时呢，海港口岸也是维护国境边境安全稳定、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重要区域。昨天下午，为集中打击妨害国境边境违法犯罪活动，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天津海警局、天津南疆海关和天津新港海事局等14个涉海部门，在天津港主航道内开展了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巡航期间，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编队通过隔空喊话、远程核查、近距离监视等方式，对天津港内的各类船舶实施突击检查，重点查处非法搭靠、违规作业、擅自停靠未开放水域，以及利用三无船舶、小型船舶实施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行为。为保障国家海港口岸的安全稳定，多部门联合搭建了协同监管执法机制，作为长效手段，严厉打击海域的违法行为。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的天气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冷涡影响，今天午后开始，天津市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同时伴有短时大风。今天上午为晴间多云的天气，从午后起呢，一直到前半夜，自西向东会出现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天津市平均降雨量为小到中雨，个别监测站点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 这次的降雨过程呢，是以对流性的降雨为主，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八到十级的短时大风，并且呢还有短时的冰雹。十号晚间受到冷涡系统的尾巴影响，天津北部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而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降雨过后还会有一些弱的偏北风，导致夜间气温较低，最低的气温达到19摄氏度左右，而白天最高气温却达到了30摄氏度左右。 我们再来说说近日由天津社科院、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举办的东北亚首都圈城市群的合作与发展第五届东亚门户城市政策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特邀嘉宾、专家学者100多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 中日韩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着经贸合作、双碳、港口群建设、友好城市交流以及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三国首都圈城市群在应对交通拥堵、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共享了宝贵的经验，也将会有助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新学期，天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工作，各学校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北辰区华晨学校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上下功夫，早在暑假期间就组织了各课程教研组开展集中研讨，划出讲解重点和难点， 开学后将40分钟的课堂教学细化成20分钟讲解、20分钟互动问答，当堂教的内容让学生当堂掌握。 时间细化了之后呢，咱们的分层教学就有一定基础，老师呢就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程度的掌握，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河东区松山道小学，骨干教师带头每周开展年级组教研会，打造精品课堂，做到核心问题、思路方法、疑点难点的精讲，让学生在校内理解掌握教学内容。同时，学校还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探索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学校3到6年级学生的作业会统一布置在公告栏上，各科老师互相参考，保证学生的书面作业在1个小时内完成。 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呢，会分为2个梯度，对于这个知识接受能力强的同学来说呢，进行一些拓展性的作业，对于那个接受能力差一点的孩子呢，主要是以夯实基础知识为主。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重点抓好5+2课后服务，学校将服务的时间分为5:30、6点、6:303个时段结束。新学期，全市各大中小学校都在开展双减工作，切实把主阵地建设好，满足学生多层次个性化发展需要，不断丰富课后服务内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记者昨天从北京银行了解到，近日北京银行与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经信局签署了支持北京地区高精尖中小微企业的高精尖双易贷产品合作协议。对于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将会由北京银行开展高精尖专项的贴息贷款，人行营业管理部给予知晓再贷款优惠的政策支持。北京市经信局给予贴息，实现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资金以及信贷资金3者的高效联动。 这产品呢，主要是服务对象啊为工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贷款用于支持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项目，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最高3000万元、最长3年期的贷款。相关项目除了可以得到优惠贷款利率的支持，还可以享受到市经信局给予的最高2%的贴息支持。特别是对于利用腾退空间、老旧厂房开展项目建设的贷款项目，贴息利率可以再增加1%。凡是符合产品支持范围内的企业，先由北京市经信局核定支持企业及项目范围，人行营业管理部配套提供支持知晓再贷款政策支持。那北京银行呢，完成贷款审查后放款。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据银川发布微信公众号，9月5号，银川的2名入境治愈返宁阜阳人员赵某和赵某某核酸检测再次阜阳。 针对阜阳的突发情况处置，已经完成了重点风险人员的排查管控工作，连续3天完成3轮涉及风险人员的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人数2806人份，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的2名阜阳人员在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住院隔离观察，生命体征平稳，无异常状态。鉴于上述2人自入银川后严格全程闭环管理，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无外出，再次阜阳情况引发疫情传播风险比较低，造成疫情传播风险是可控的。 另外呢，据扬州发布官方微博消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的要求，经专家组的综合评估研判，扬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定，自今天开始，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城北区道浦阳社区瘦西湖福苑小区将会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了低风险地区。那么调整之后，扬州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低风险不等于是零风险，也请广大市民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做到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不聚集，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积极配合各项常态化疫情的防控措施。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对于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了约谈。 约谈强调，各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要严格落实通知各项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段时长限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服务，要加强网络游戏内容的审核把关，严禁含有错误价值取向、淫秽色情、血腥恐怖等违法违规内容，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要自觉抵制不正当竞争，防止过度集中甚至垄断，把重心放到推动科技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上来。 另外呢，要强化氪金管控，杜绝擅自变更游戏内容、违规运营游戏等行为，坚决遏制为金钱、为流量等错误的倾向，下决心改变诱导玩家沉迷的各类规则和玩法设计。另外，要严格管理游戏的宣传推广，规范限制明星代言游戏广告，不得为违规的游戏提供推广途径。另外，要加强游戏直播管理，禁止出现高额打赏、未成年人打赏等情况。 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大督查力度，开展专项检查，严肃处理违规行为。近期呢，将上线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及时受理和处置问题线索，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发现一起严处一起，确保防沉迷工作落实到实处，取得实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了部署。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范化、法治化。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通知》，要求从即日开始，各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新接入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加快清退现有的不合规驾驶员和车辆。 那么近期啊，部分网约车平台招募或诱导没有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运营，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份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快合规化进程，综合运用线上线下等各种手段，加大对网约车非法运营的打击力度，对仍然新接入不合规车辆和驾驶员的平台公司要依法依规的查处，同时呢，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准入条件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及驾驶员办理许可提供便利。 另外，各地要依法严厉地查处低价倾销、大数据杀熟、诱导欺骗等违法的违规行为。网约车平台公司呢，也要求依法合规用工，科学制定平台判单的规则，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保障驾驶员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和休息。那么从本月开始，交通运输部也将会每月公布36个中心城市网约车的合规率情况，并且公开因为许可办理拖延等问题所导致的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没有完成合规化的城市名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8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王毅表示，今天的阿富汗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邻国，没有国家比我们更不愿意看到阿富汗重现战乱，再起祸端，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期盼阿富汗恢复和平，实现发展。我们应该抓住阿局势由乱及治的关键窗口期，在尊重阿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对形势发展变化施加正面积极的影响。 王毅说，阿富汗邻国应该发挥独特的作用，既解决自身正当关切，又为阿富汗局势稳定重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阶段可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协调合作。一是要帮助阿加强疫情防控，二是保持口岸开放，三是加强难民的管控，四是尽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五是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六是开展禁毒合作。 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由巴基斯坦外长主持，与会各方积极评价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肯定其独特作用，同意将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机制化。 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塔利班7号在宣布组建临时政府之后发表声明说，临时政府将会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和发展。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会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 声明说，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将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努力工作，保护国家最高利益，保障边境安全，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阿富汗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和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阿富汗政府将努力保护所有外交使团、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安全。 据俄罗斯卫星网8号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暂无与阿富汗新政府举行任何会谈的计划。他说，我们在喀布尔通过俄大使馆联络，用于解决其他技术性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当前俄罗斯和大多数的国家一样，将会密切关注阿富汗新政府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8号在国会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将参加9月末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成为继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后第二位获得党内20名议员联合推荐得以参加总裁选举的正式候选人。 当地舆论认为呢，高市早苗不属于自民党内的任何派阀，但他的政治理念和前首相安倍晋三接近，因此得到了安倍晋三的大力支持。如果他当选为自民党的总裁，那么日本将会诞生首位女首相。 此前已经表示有意愿参加竞选的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还在为争取20名议员的联合推荐而努力。 接下来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日本消息人士说，菅义伟内阁打算9号开始宣布延长首都东京等地的防疫紧急状态。缘由呢，是这些地方虽然每天新增确诊病例缓慢的减少，但医疗系统资源仍然吃紧。 目前的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当中，21个因疫情发布紧急事态宣言，12个实施相当于准紧急状态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都定于12号解除。 知情人士说，眼下重症病例数偏高，医院的压力仍然比较大，政府很可能会延长首都圈一都三县及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紧急状态，延长期限呢有可能为两周到一个月。首相菅义伟定于30号结束自民党党首任期，而且放弃竞选连任，这意味着他的继任者有望以新首相身份宣布解除紧急状态。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我们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临近，同城旅游发布了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今年的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将会超过8000万，短途周边游仍然是中秋出行的主流市场，其他热门城市还有新疆、成都、重庆和长沙。而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赏月的搜索量在近一周涨幅高达354%，与它相关的观星还有露营的搜索量均是大幅增高。此外呢，北京环球影城的带动效应在中秋节也得到了显现。 那么在入住方面啊，经济型酒店订单呢较平日仅上涨18%，但是中高档型的酒店订单呢较平日上涨了230%，选择中高档酒店的游客占比明显在上升。 途牛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中秋26岁到35岁的消费者是下单旅游产品的主力军，预订出游人次呢占比高达了45%。一群体出游需求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兼顾旅游的个性化、定制化以及高品质。另外呢，以家庭为主体的定制游增量也非常显著，这类群体对于高品质酒店也是有着较高的要求。 那么进入到90月份，又到了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最舒适的季节。在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之下呢，京郊适合自驾游的目的地就成了亲子家庭过周末的首选。接下来我们跟随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您去认识一下密云的农场。 金普罗农场位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密云区西翁庄镇金普罗村，它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家千人自建农场，也就是由千户村民共建。农场占地面积450亩，园区内功能划分为农耕体验区、蔬菜采摘区、园木乐园区、素质拓展区，还有水上乐园区、鲜花观赏区以及林下露营区、农夫集市等。其中有200亩的 DIY 共享菜园，吸引300多市民家庭入住会员。农场目前为市级社会大课堂基地，与学校共建社会大课堂之自然教育。为了满足亲子家庭以及研学旅行的需求，金普罗农场设置有大量可供孩子游玩的设施。负责人孔德英介绍， 农场里有众多的基础设施供小朋友们尽情体验玩耍，有七彩滑道、蹦蹦云、卡丁车、大滑梯、小火车等游玩设施。园区内可以提供场地烧烤、搭帐篷。 农场的基础门票为30元每人，1米2以下儿童免费，包含有大滑梯、攀岩、林间穿越、秋千、跷跷板等10余项设施，另外还有一些单独付费项目。农场一年四季运行，在春天有百亩花海，夏季樱桃采摘节可以享受舌尖美味，而秋天游客可以参加多姿多彩的农民丰收节，像现在孩子们就可以在地里挖红薯。而到了冬天，农场打造的梦幻冰雪世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戏雪打卡。另外，金普罗村还有在京郊颇为知名的老友记民宿，整个村庄目前也正在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方向不断的打磨进化。 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昨天启动了，今年将会继续评选出1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评选活动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指导，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等联合主办。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020首届北京网红打卡地活动评选出了100个目的地，经过宣传推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吸引众多年轻人到各地打卡，刺激带动了一批新消费业态和新消费场景。2021年的评选活动8号正式启动，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今年评选的范围呢更广泛了，我们在去年7大板块的基础上，今年的新增加了数字消费、夜间经济还有科技创新3个板块，这样的话呢总共增加为10个板块。为了培育和建设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是在这个建设期间呢，培育和打造300个北京网红打卡地。 启动仪式上，北京银行作为市文旅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和北京网红打卡地的金融支持单位，还介绍了目前北京银行对网红打卡地的支持已经包括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首钢园、环球影城、老舍茶馆等32家机构，提供资金超过150亿元。今年北京银行将全流程参与评选活动，并继续为入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从即日起到9月底，市民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旅游微信公众号以及马蜂窝、美团、携程、小红书等 OTA 平台，就心中的网红打卡地进行自荐或推荐。预计10月初将进入投票阶段，11月正式发布新榜单。通过开展评选活动等形式，将网红打卡地推荐榜单培育成为北京市民、来京游客心中的权威榜单，北京文旅消费的新指南。 近年来呢，人们坐上慢火车休闲逛神州成为了高铁时代新的消费特色。旅游观光差异化、个性化出行，在扶贫助贫的同时，也推动着铁路改革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红利。 临近中秋、国庆等出游假期，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为了进一步满足百姓的休闲旅游出行，还将根据实际情况陆续开行内蒙古额济纳赏胡杨、面朝大海走天涯海南、泾河号沅江以及京津冀乐享河北看冬奥等系列长短结合、内外兼修的旅游专列专班，持续满足百姓观光旅游新体验、新需求和新期待。 金秋九月，为了感恩恩师，河北省石家庄植物园将于明天开始向所有教师推出特别活动。活动期间呢，教师持相关的教师资格证即可以免费入园。 疫情期间，石家庄植物园将继续实行防控措施，所有入园游客必须遵守防控要求和规范，正确佩戴口罩，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管理。无法提供健康码或为红码或黄码者严禁入园。活动将持续到本月12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与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中国国脚胡锡在第67分钟时犯规，被裁判出示了黄牌。由于转播字幕等原因，有多家媒体报道胡锡将会因为累计黄牌被停赛。而根据记者查询亚足联的官方比赛报告，吴曦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只有一张黄牌，因此他将不会缺席第三场中国队和越南队的比赛。 那么前两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队的尹洪博、吴曦、王刚和骆国富等五人各有一张黄牌在身，根据竞赛规则，如果他们再被罚一张黄牌的话，将会停赛一场。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今天请听第7集《晋察冀印象记》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作者林麦可是英国籍国际友人，系燕大教授，曾在我晋察冀边区教学，参加抗日工作，后去延安。本篇由思蒙演播。 我第一次到晋察冀边区， 是在1938年的4月及7月。当时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到处都是在开群众大会、演抗日戏剧，墙上出现着新标语口号，新组成的军队在操练着。对于群众团结、村庄动员大会和民众教育的开展，人人都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日本人完全过低估计他们背后的这支日益生长着的新力量。直到1938年的夏天，在日寇统治的报纸上还讨论着，只要从老百姓手里收买国军退却时留下的武器，很容易就可以治安济中。当时日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只是占领盐铁路线，加紧巡逻而已。1939年夏天，我再次到晋察冀边区，看到了一年的比较不受扰乱的组织工作的时期，已经很好的被利用了。日寇在各地发动的头几次大规模扫荡，除了在冀东以外都被打垮了。白求恩大夫告诉我，他在冀中所亲眼看到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有些日军最精锐的部队都被打垮了。宣传工作比以前少，但这似乎表示民众组织的基础已经成功的建立了。现在群众能够更集中力量做较日常的对敌斗争，虽然在组织中仍有些缺点，但一般的水平比1938年高，并且民主的乡村组织的制度似乎已在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经济的困难并没有阻止根据地不断的发展，民主自治政府的机构也由1943年1月的边区参议会而完成了。几世纪以来的封建传统在短短5-6年中大部被扫除了，许多人还未能充分地认识我们在自治政府下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都在迅速进步着。有的组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去年一定经受敌人攻势的考验的情形，尤其是我很深刻的印象。虽然在根据地战事继续了3个月之久，但粮票制度并没有发生障碍，甚至到反扫荡最后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部队及非作战单位在粮食供给方面发生断粮等恐慌。同时，我没有听到任何人没有从供给部得到冬季的衣服。无论什么标准来判断，以上种种那都是很显著的成功。晋察冀日报在整个反扫荡期中都没有停止过出报，这些都是令人钦服的。在有些方面，组织的水平还不怎么高。在每一个国家当中，要实现一个高度效率的组织都证明是很困难的，但在中国尤其困难。因为中国经济落后，所以有才干的组织者和有大规模组织的经验的人为数较少。在这里，真正的缺点似乎不在于效率低的存在，而是对于效率低的容忍的态度。为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人民固然是应该准备在巨大困难条件下工作，并且忍受困难，但是这种忍受艰难困苦的态度，若失之于八路军本身组织中，可以容易纠正缺点所造成的一些困难上。毫无抗议地忍受这种困难，那就是提高与进步的严重障碍。比如，一个制鞋子的工厂，出产一种样式的鞋，穿起来很不舒服，而且很快就穿破。我听到不少人私自埋怨这样的鞋子，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单位向司令部提出过反对意见，要求司令部命令这个鞋厂改变鞋子的样式。在军事方面，参谋工作的一般水平自1939年以来有显著的进步，同时关于敌情的谍报工作也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军区工业部虽在极大困难的环境中，但是有非常显著的成绩。他们现在可以制造许多东西，